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的能见度非常的好，天气条件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五环的仰山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林翠桥。同时，北五环的来广营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也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呼吸方面的问题。因为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我们说很多朋友都看到满天开始飞这个杨絮柳絮了，白毛毛特别多。有一些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会出现不停咳嗽的情况。往往大家都觉得哦，这是我们的呼吸道可能不太舒服了，可能是过敏了，但有可能这样的症状也和哮喘是有关系的。 一到春天就咳嗽的没完没了，您想过可能是哮喘惹的祸吗？只咳嗽不喘，为什么会被诊断是哮喘？长期吸烟会引起哮喘吗？以前没有表现，为何突然哮喘惹上身？生活中我们出现哪些症状表明有可能患上了哮喘呢？今天是世界防治哮喘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刘小芳给您说说如何自由畅快的呼吸。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自由畅快的呼吸。因为今天是世界防治哮喘日，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刘小芳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欢迎刘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呼吸方面的问题。也想问一问刘主任，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杨絮柳絮开始飞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是不是哮喘的朋友的的确确它的这个数量比其他的季节要更多一些，发病率更高一些呢？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作为这个呼吸科的医生，我都有职业病了。看到每天就是一看到这个杨柳絮的满天飞，就会想到我们的门诊的病人会多了，工作负担会大。的确是，这个季节呢是一个哮喘高发的季节。实际上在刚刚入春，天一暖和，有一些病人就开始 有症状了 啊、嗯。所以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的确确可能是哮喘的一个多发季节，但是有一些朋友会说，我这只是咳嗽，可是并没有这种哮喘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为什么去检查了之后医生也告诉我是哮喘呢？像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季节，由于这种比如说杨絮柳絮所引起的这种哮喘，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型哮喘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邀请刘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自由畅快的呼吸。关于哮喘，关于呼吸方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的形式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通过各种互动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来。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在日前发布，调查表明，当前中国城镇居民有 73.6% 的人处于心理的亚健康状态，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大概是占到了 16.1%， 而心理健康的人群只有 10.3%。 对此，专家指出，白皮书的结果揭示了心理在健康管理和疾病诊疗中的重要价值，充分体现了生物到心理到社会现代医学模式推进的重要性。各类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和提升身心整体健康管理和身心整体诊疗能力，这才是医学人文的体现。再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九价的宫颈癌疫苗有条件批准上市了。至此，全球已经上市的所有品种的 HPV 疫苗品种在我国都有供应。不过，伴随着 HPV 疫苗的走红，大家对于宫颈癌似乎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一旦感染上了 HPV 病毒就会发展成癌。对此，专家指出，宫颈癌是长期持续感染 HPV 的结果。有性生活的女性在一生当中感染 HPV 的可能性高达 80%， 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发展成宫颈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感染了 HPV 病毒就像宫颈得了一场感冒一样，不用过于紧张。俗话说得好，吃什么补什么。很多朋友都认为吃腰子能够补肾，这是真的吗？专家指出，这种说法并不靠谱。关于护肾的关键是日常的保健，而不是寄希望于药物或者保健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不要滥用药物。有不少的止疼药、感冒药和中草药都是有肾脏毒性的，没有经过医生诊断与治疗就自行服用，就是在自毁肾脏。而且有药物过敏史和肾脏病史的朋友，在就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医生及时说明。此外，还要控制糖尿病和高血压，他们都有可能导致慢性肾病，而肾病又会加重糖尿病和高血压，所以说提醒大家要注意控制病情，定期验尿。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刘晓芳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在世界防治哮喘日的当天，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哮喘的话题，关于呼吸方面的问题。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刘主任跟我们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明显这个哮喘的朋友多了哈。但是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想问问您，这个徐明说自己啊只是咳嗽，并没有喘，去医院呢做了胸片检查显示一切正常，但是医生最后给他下的这个诊断就是说他是哮喘，他就不太明白，说自己只是咳，并没有喘，或者说并没有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为什么医生给了这样一个诊断啊？ 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哈，再次打一个招呼，非常高兴。然后作为呼吸科医生，在这个世界哮喘日这个时间和大家来谈谈哮喘，因为呢它的发生率真的不低。那么我们现在说这个世界哮喘日，它已经是第20个世界哮喘日了，也就是它在全球的发生率是很高的，那么在中国的发病率也不低。而且呢，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经常会有患者只是咳嗽，那么 他最后被诊断为一个哮喘，那这个诊断患者有的时候他是不太理解的， 嗯， 那么我们来说说他真正的诊断的全称，应该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 哦，全称是咳嗽变异型的哮喘。 对，它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 嗯， 所以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我只咳嗽不喘，医生给我拍了胸片以后，怎么就给我诊断了哮喘？ 嗯， 我想它还是有它的一个特点的。因为咳嗽是一个常见的症状嘛， 嗯， 很多的疾病都会引起咳嗽，那么也很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疾病，一个感冒发烧也会有咳嗽症状。 对， 但是呢，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是有它的特点的，一个它的咳嗽有它的特点，它的不一样。 嗯， 另外呢，我们医生呢在检查辅助检查方面也会取得一些证据来证实它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而且这样的患者呢，他往往在影像学上，也就是胸片、肺部 CT 上是正常的。 嗯，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诊断哮喘的时候要和其他疾病进行鉴别的证据。 哦，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肺炎啊，或者说我们其他地方的炎症所引起的这种，比如说咳嗽的症状，我们通过拍胸片是能够看出影像学的问题的。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诊断这些疾病，尤其呢也为了鉴别诊断的时候，拍一个胸片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所以说这个朋友说了，自己拍了胸片，医生没看出来什么毛病，给他诊断说是哮喘所引起的这种咳嗽哈。当刚才您提到了说哮喘引起的咳嗽和我们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咳嗽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样的？是咳得更剧烈呀，还是说它咳得有自己的间歇的特征啊？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样的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患者，他的咳嗽是有特点的。 嗯， 一个呢，这样的咳嗽他可能症状会挺重的。 嗯， 那么往往呢是以干咳为主，痰量并不多。 嗯， 有的时候有少量的稀薄痰，这是他的一个咳嗽的特点。第二呢，他的咳嗽呢往往有一些诱因，比如说他可能有季节性。 哦， 如果说对春天的花粉过敏，那么它可能春天厉害。 嗯， 然后呢在秋天的时候蒿草啊树籽啊树籽儿都下来了。 嗯， 所以它可能有春秋季节。那么也有的人呢有接触冷空气以后发作。 哦， 还有的人呢说我在灰尘的环境下发作，或者我闻了特殊的气味以后的这环境下容易发作。这是它的一个诱因。第二一点呢，他的咳嗽呢在日记这一天之内往往他会有一个变化。 嗯， 比如说这个咳这样的患者往往他容易咳嗽的症状在夜间重。 嗯， 或者天快亮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症状重。这个呢是他的一些症状的特点。其他呢，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和过敏的情况相关。 嗯， 所以呢它往往过敏呢是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易患因素。 嗯， 刚才说的是诱因，那实际上还有体质问题。 哦， 也就是 过敏体质。 对，过敏体质。哦，这样的人群呢更容易有咳嗽变异性哮喘。 嗯，所以说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和季节相关，和这种固定的这种环境有关系，是不是都有可能是由于这些环境或者说这些季节里面的过敏源让它发病了？ 哎，对，主持人提说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过敏源。那这些过敏源呢它实际上是很宽泛的哈。 嗯， 我们说的经典意义上的过敏源就是对某些物质过敏，我们测到了，包括食物，有的人对花生过敏是最经典的。嗯，坚果过敏， 芒果过敏， 对，水果里边含高发的芒果过敏。 嗯， 然后呢还有的呢对这个食物里边比如说鸡蛋啊，或者说海鲜过敏。 嗯， 这个呢是食物过敏，它是一种过敏源。还有一些过敏源呢我们叫吸入性的过敏源，比如说花粉。 嗯， 不同季节不同的花粉，然后呢一些艾蒿啊草籽儿。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螨虫。 哦，尘螨过敏。 对，尘螨。另外呢有的人养这个小猫小狗哈，他对这个动物的毛过敏。 嗯， 还有呢甚至对蟑螂过敏。这些都是过敏源。 哦，嗯，好。所以说这个某一个季节您的咳嗽比较严重，过了这个季节发现哎好像轻了，而且呢它在一天当中也是时轻时重，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般是比较严重，或者凌晨的时候比较严重，这个时候您就得考虑怀疑一下，这有可能是我们说的这种咳嗽 引起的变异型的哮喘。 对。 嗯，不仅仅是单纯的咳嗽这么简单了。 对。 嗯，好，这是帮大伙来区别了一下，我们同样是咳嗽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有可能是我们的比如说一些炎症啊，或者是肺部疾病引起的，也有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这种哮喘。 对。 嗯，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如果我只是比如说单纯的咳嗽，比如说我肺部有炎症引起这种单纯的咳嗽，我不管它，让它任其发展，会不会我咳的时间久了也会往哮喘这个方向发展呢？他们两者之间会相互转换吗？ 这个不应该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会的。 嗯， 如果说是感染，那就是感染，经常可能会有气管炎以后要咳嗽，我们有时候叫感染后咳�嗽或感冒后咳嗽，一般呢持续三个星期左右，它自然也就缓解了。 嗯， 那么这个概念之所以产生呢，它可能有一些模糊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哮喘它的咳嗽它是时轻时重，而且在这一年里边并不是总犯的。那么它发作的时候是有诱因，其中有一种诱因呢是和感冒相关。因为感冒往往是病毒感染是更多见的，是吧？还有的时候一些孩子有支原体的感染，这些病原体它的这个对于气道黏膜的感染以后会诱发哮喘发作，所以如果说他感冒以后发生了哮喘，那么实际上他就是有哮喘，而不是说感冒造成的 引起的这个哮喘。 对，概念不一样。 嗯，好，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一直老咳嗽，咳着咳着到时候变成了这种咳嗽变异型哮喘，他们两个之间是不会相互的去转换的。 对， 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疾病一直咳嗽会引起这种哮喘。 对，它会有哮喘的体质的人会诱发发作。 好，这个大家一定得分清楚哈。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比如说如果您是一个过敏体质的朋友，又同时有这种哮喘的病史，再出现我们经常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咱们多留一个心眼儿。如果咳得比较严重的话，及时找医生去看一看，因为有可能它不单单的是咳嗽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了，还会引起这种哮喘的症状。刚才我们说了，光咳不喘的情况有可能这种咳嗽变异型哮喘，那也意味着这个哮喘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有特别多的类型，并不是所有的哮喘都和我们看这个电视剧一样一开始哮喘就开始喘不上来气儿，甚至晕过去这样的症状。 对，哮喘呢比较，我们说哮喘这个名词一听大家就会顾名思义哈，它是喘息是它的主要症状主导症状。那么有的人呢除了喘以外，他可能还有咳嗽，还有的时候呢会有胸闷憋气的一种感觉，有气道被束缚住的感觉。 嗯， 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症状。那从特殊类型来说呢，我们说比较多的是咳嗽变异性哮喘，有的时候呢比较成熟的还有运动性哮喘，也就是运动诱发的哮喘。 嗯， 啊，还有在特殊人群容易发生的哮喘。那么这个呢是哮喘的不同的类型。 嗯，那不同类型的哮喘肯定在临床上的表现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伙吧，除了我们在电视剧经常看到的这种上不来气儿的情况，这有可能是哮喘。还有刚才提到的这种咳嗽，尤其是有季节性的间歇性的这种咳嗽有可能是哮喘。还有没有一些哮喘的症状容易让我们忽视或者说和其他的疾病混淆起来？ 哦，是这样。咳嗽变异性哮喘是最常见的哈。第二个呢，我们说的运动性哮喘，实际上它的症状也是喘息的症状。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我们现在有专家学者提出来胸闷型哮喘。 嗯， 也就是说一些患者他的哮喘非常隐匿，他只是有胸闷的症状，然后呢既不咳嗽也不喘。 嗯， 那但是呢，它是本质上它是一种哮喘，因为它存在气道的反应性增高。 哦， 那么这种患者呢，他有的时候症状会慢慢发展为经典的哮喘。 嗯， 那这样呢，因为他早期的症状不典型，容易被忽略，容易被 忽视掉。 忽视掉，对。 嗯， 所以呢，要重视。那么还有一型呢，我们有的也目前也有叫隐匿型哮喘，也就是它是一种哮喘高发人群，那么它并没有典型的症状，但是你给它做检查，它会出现肺功能的异常。这种呢，我们有专家学者称为隐匿型哮喘。实际上呢，这种人群呢，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人群，未来可能有可能发展成为哮喘的人群。 哦，也就是说，这种隐匿型的哮喘，现在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和正常人是一模一样的。 对。 但是忽然有一天，可能他就有这种，不管是经典的还是这种不经典的哮喘表现出现了。 对，要小心了，要关注了这样的人群。 好，那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些疑问，这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个什么过敏呢，我也没有这种哮喘的症状，为什么随着年纪的增大，我觉得身体应该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反而这哮喘找上我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没哮喘，现在年纪大了，是不是因为跟体质有关系，不这么强壮了，所以有哮喘的表现？哮喘会原来没有突然出现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有时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嗯， 因为任何的疾病它都有发生的那个时候。 嗯， 它之所以它把它的临床症状展现出来了，发生了哈，它往往是有原因存在的。 嗯，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说到哮喘呢，往往它是一个特殊的体质，我们叫变异性体质的人群。 嗯， 那么虽然它有这种体质，它为什么不发生？在某一个环境下它发生，这是刚才主持人和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是吧？那当它的这个免疫功能有失衡的状况，或者说他遇到了比较大量的过敏原的爆发的这种状况， 嗯， 那往往就是他疾病开始出现表现的那一时刻 啊。所以说，其实以前并不是说你对这个东西不过敏，可能是这个浓度首先没那么高，再一个可能那个时候身体确实可能体质比现在要好一些。 对，的确有一些切合点。比如说哮喘的人，他容易发作的时候，往往我们说感冒是个诱因哈，病毒感染是个诱因， 嗯， 或者说他有的时候他说家庭或者单位装修环境的变化是个诱因，或者有的时候他这个有小狗过敏，他家里真的养了一个小狗，五毛过敏，养了一个小狗的时候是个诱因啊。另外呢，还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因为哮喘他孩子和年轻人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嗯， 那工作压力大，休息少，熬夜，这种免疫功能的失衡，它也是它发作的一个诱因。 所以说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应该对自己多一些关爱，因为很有可能这种环境因素啊、精神因素啊、心理因素啊，都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差，这个哮喘找上我们。 对，的确是这样啊，所以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我们这么说，有的单位的领导可能不高兴了， 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呢？ 对， 但是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才是第一步的， 要调整好自己。 好，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他说用中医调理咳嗽的情况，现在呢咳嗽是不怎么咳了，但是脾胃现在又出现了问题，想问这个到底该怎么办。他说现在脾胃不好呢，估计这中药可能是不是停了呀，说咳嗽现在又有点出现了。其实很多人出现咳嗽的症状的时候啊，都习惯比如说中医是不是给我调理调理，总觉得好像中医的这种毒副作用更小一些。你想问问你，如果面对咳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呀？ 嗯，我觉得咱们的祖国医学中医还是很博大精深的，它有它的很多的道理。 嗯， 所以虽然作为一个西医的医生，我一点都不排斥正，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医 循证医学。 对，它是它从它的道理上来说来调整人，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西医它也是有很明确的这个诊断依据啊，它的一个病理基础。所以呢，诊断疾病诊断清楚了，对一个疾病认识清楚了以后呢，双管齐下的治疗可能是会好的。那么中医治疗的过程中，他用的一些药物可能会对肝肾功能有可能会有影响。 嗯， 当然我相信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尤其现在很多中医也是医生，也是有西医背景的，他会避免这些影响因素，会互相，我们会互相合作。但是对于哮喘呢，目前来说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已经是比较清楚了，从它的发病的机理，它的病理表现，包括它的治疗，和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不同表现的哮喘，实际上还有一种哮喘，就是它不同的疾病程度的哮喘。那么根据不同疾病程度的哮喘，我们西医给一些规范的治疗，症状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嗯， 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一味的抱着中药来治疗呢，恐怕效果不会那么好。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出现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不是特别严重，熬一熬就过去了，或者自己随便吃一点这种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但如果我们治疗了一段时间，发现有反复的情况，甚至越治越严重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找医生看看。 对对， 咱们得分清楚病因到底是什么。再说，我们说现在都是中西医并治了，很多的这个医生啊，不仅会给你开中药，可能西药也会辅助。有一些医生呢，以西药为主，可能中药也会配合上，共同作用，帮咱们把这咳嗽治好。 嗯，对于哮喘的治疗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成型了。 嗯， 所以呢，西医的治疗呢，应该是主导的。 嗯，好，那说到这个西医治疗哮喘哈，有朋友就说咳嗽变异型哮喘，自己就是这样，总是反反复复的。其实很多朋友有这种哮喘的症状啊，总是觉得这病是没法根治的，我们只能控制症状。 如果出现了症状呢，我们就用点药，如果症状好了呢，这药就稍微减一减。也想问问您，对于哮喘的治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根治它吗？ 嗯，这是一个好的问题，是在于哪儿？说到哮喘，很多疾病我们都认为需要去根治它，因为刚才我们也先说了，哮喘是一个过敏体质、变异性体质的人群，你这个体质容易发生，那么的确一些诱因，你去避免这些诱因，可能就会减少哮喘的发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根治呢？也没办法去根治，因为它是一个过敏体质造成的。 我们没法把这整个身体的细胞都换了。 但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很好的例子，大家都能接受。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我们对它认识已经很深刻了，没有人再去想到我去根治高血压、糖尿病。 我们把它控制住就可以。 对，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很重的这种糖尿病啊、高血压，你可能通过锻炼、通过限盐，它的这个就会得到控制，是吧？哮喘呢，也是一个道理 啊。我们也可以跟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说带病生存，只要我们控制的好，对于我们的生活可能没有会任何影响。 对，哮喘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如果你控制好了以后呢，它对生活和工作学习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实际上有很多的名人甚至很多的运动员，他本身他就是哮喘患者，但是他控制好了哮喘以后，丝毫不影响他的运动和他的生活。 很多人觉得这得了哮喘不能太累，太累了的话这气儿就喘不上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也不是，对， 控制的好依然是没问题的哈。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很多的哮喘都是由于体质是过敏体质引起的吗？这个朋友就问了，说不是过敏体质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得哮喘呢？ 哦，哮喘呢，我们现在是研究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疾病呢也还有很多的表现，所以呢，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是不是不是过敏的体质就不得哮喘？那么，大多数的哮喘呢是和过敏相关，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哮喘都是过敏性的哮喘。有的呢，我们包括从哮喘的气道炎症来说，我们还有食酸细胞型的、中性粒细胞型的、寡细胞型的、混合型的，所以呢，它并不一定说你不是过敏体质就不得哮喘。 哦，好，这个也澄清了一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以前有医生告诉他说治疗这种咳嗽型的这种哮喘呢只能是激素治疗，所以他有点害怕就不敢用这样的一个西药了。其实对于哮喘的治疗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吸入的这种糖皮质激素啊什么的，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了。大家伙听到激素两个字儿，其实第一反应还是有点害怕。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因此来拒绝比如说西药治疗。也想问问您，这个我们治疗哮喘现在是只有激素这一种药吗？那这样用了激素类的药物是不是比如说会产生依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咱们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帮大伙好好解答一下这样的问题。 好的， 也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哮喘的治疗过程当中到底应该如何的去面对。那关于哮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专家随时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但是呢，老百姓可能听到激素两个词， 害怕呀， 就很害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哮喘的这个诊治过程也是历经了多少年的经验哈，大家才来越来越规范了。那么我们国家呢，也是我们有这个十几年的历程，这样呢把哮喘控制好。那么医生们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我们有这个哮喘联盟哈，还有呢我们你看世界上有世界哮喘日，那也就是说医生们呢是非常重视哮喘的诊断和治疗的。 嗯， 那我们现在给出来的这个规范的哮喘的诊断和治疗是在很多大的循证医学的经验的基础上，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所以呢它是对患者的治疗是最有益的，而且呢副作用最小的。那么我刚才呢是提到，因为今天是世界哮喘日，我们的这个哮喘联盟也做了很多系列的活动，那么把这个提出来。那么今天呢为什么我刚才把这个前提说出来呢，也就是说请老百姓放心啊，请这个哮喘患者放心。我们说的用的激素呢，虽然说是激素，但是我们是吸入的激素。 嗯， 那气道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剖结构，因为我们是对外是畅通的。 嗯， 所以呢吸入激素呢可以直接作用于靶器官，这样呢能够直接治疗疾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会减少这个激素摄入到血液里边。那更重要的一点呢，也就是大家哮喘患者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了，你用的那个药物它的有一个剂量单位，它是微克μg。那么我们平常用的说的激素是吃的激素，或者说静脉用的激素是毫克， 嗯， 它是一个微克 mg 是吧？那么这个毫克呢是 μg 的1000倍 哦， 所以你想我们吸入到局部的激素的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摄入到血液里也很少，这个呢是我们用药安全性。更重要的呢，医生呢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真正有目的的用药，不能够过量的用。那所以如果说真正需要治疗的时候会给你这个激素治疗，而且会调整到一个能够控制疾病的最低剂量，当疾病得到控制以后我们是会减量或者停药的，所以呢大可不必担心。 所以说尤其是比如说这种由于过敏所导致的这种哮喘的患者，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如果过了这个过敏的季节，比如说您春天秋天比较严重，这个时候医生给您开的这种吸入的激素类的药物您可以用一用。比如说像夏天或者冬天，您发现不怎么咳嗽了，没有这种哮喘的症状，这个时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减药或者停药。 对，很重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减药或停药，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和医生配合好了，自己也就会有经验了。 其实我们说这种哮喘的治疗在上半段的时候你也提到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现在根治它，我们更多的是控制它哈。那有的朋友可能说，那我就是意味着这一辈子可能都离不开这种哮喘的用药，尤其是激素类的药物，会不会我今年比如说吸一两口就管用，我这用完了之后呢，明年这吸一两口不太管用，我得吸三四口，越用吸的越多，会这样吗？ 我觉得这样的听众呢，他给出的实际上是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会不会离不开激素？不会的。我们用药是根据你的情况根据病情变化来给予用药的。这是呢，不是说我戴上哮喘的帽子，我这一辈子都离不开激素。没有必要这么压抑。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药我是不是症状犯了，我吸一下就管用，然后呢我不吸就没有问题了。那实际上呢，他还如果症状发作了，哮喘真正诊断了这个哮喘呢，他还是有一定的病理的改变的。那这个治疗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所以他的减药和停药是需要医生来看以后帮助的。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类的？ 第三就是想问问您，这样比如说会不会量越吸越大？ 不会，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给吸入激素，包括是给哪种，给多大的剂量，都是要根据病情来决定的。如果病情得到了控制，激素还会减量呢，甚至停药呢，怎么会越吸越大呢？ 好，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哈。 对， 小顺想在我们的微信上问问您，想请教您一下，说如果是咳嗽、变异型哮喘，同时自己又有慢支。这慢支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慢性支气管炎？ 对， 慢支，他说时常会出现干咳和憋气的症状，这个时候该怎么区分到底是哮喘还是慢支呢？两者的治疗是不是还是得有区别呢？ 的确是，慢支呢是一个老的名词，是吧？ 以前经常说有老满枝， 老 满枝是吧？这个是很原来很常见的一名，但是呢，我们现在对疾病的认识、诊断更清楚了以后，就发现满枝可能不仅是满枝。那么有一部分的慢性支气管炎，尤其是年龄偏轻的，像40岁以前起病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支气管哮喘，而表现为咳嗽为主，这样的他可能就会误认为是慢支。 嗯， 还有一部分慢性支气管炎呢，可能是在吸烟的人群，长期吸烟，尤其呢是在中年以后发病的，这样的人群呢，他的慢支呢，可能就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有时候我们简称叫慢阻肺。 嗯， 那么这个慢阻肺和哮喘呢，它还是不是一个疾病，是两个疾病，所以呢，他们的治疗呢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嗯，但是他们的临床表现，比如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会也有这种干咳或者是憋气的表现吗？ 对，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它时间长了以后，它对气道也是有影响，造成气道的阻塞，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会有这种活动后气短， 嗯， 所以呢就是胸闷，那么也可能会有咳嗽的表现。 看来这个在临床上有可能会和我们说变异型哮喘造成混淆。 对，需要鉴别。 嗯，那如果我们想要鉴别到底是哮喘引起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我们这个时候去医院，比如说医生会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手段来帮我们鉴别？是拍胸片啊，还是说做其他的检查呀？ 嗯，它是一种气道性的疾病。我们说哮喘的气道的一个表现，特异性表现叫做可逆性的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 嗯 啊，所以呢 比较专业啊， 很专业。那么这种可逆性的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呢，就需要一种特殊检查，肺功能检查来诊断。 嗯，好，也就是通过肺功能检查，我们就能够基本判断是不是哮喘了。 能够帮助诊断，对。但是呢，就像节目一开始时候说的，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做胸片或肺 CT 的检查，用于鉴别诊断。 嗯，好，那也就是基本上我们肺功能这样的一个检查肯定是要做的，如果想鉴别是不是哮喘。 对。 那做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比如说叠加上胸片或者是我们说胸部 CT。 对， 嗯，好， 是这样， 这是检查的方式哈。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他听说呀，这咳嗽哮喘是肾不好引起的，是不是得先补肾呢？比如说这种咳嗽变异型哮喘和我们的肾脏会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没有道理， 嗯，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和肾脏其实没有关系。 嗯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说，爸妈都不是过敏体质，但生出来的孩子去医院检查又有哮喘，还有过敏性鼻炎，想问问您为什么？还想问问说，这个哮喘听说是一种富贵病，生活越好得哮喘的几率越高，是这样吗？ 嗯，对，的确是，哮喘呢往往在发达国家。发生率高，在城市大于农村。 哦， 那么也有研究呢，就发现如果在这个很经典的传统的农场里边长大的孩子， 嗯， 他要比在现代化的农场里长大的孩子是发生哮喘的几率低。 哦， 所以呢，我想这些问题呢，也可能就能回答刚才说的，爸妈没有哮喘，为什么孩子会有？ 嗯，有可能是生活条件现在越来越好了。 对对， 我们所以说这个哮喘应该是可以把它归到这个打着引号的富贵病当中了。 可以 啊， 可以。 这是不是也跟比如说环境越来越干净，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从小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有关系啊？ 对，可能是也会是有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接触这些变异源的机制相对减少，那么他的这个机体免疫力的形成的过程有问题有关系。 嗯，好啊，红梅想问问说自己有过敏性鼻炎，想问问这样的体质是不是得哮喘的几率就会比较高？有鼻炎的朋友，尤其是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同时伴发哮喘的风险是会高一些吗？ 是这样的，我们临床工作中就能够看到，经常的这种，尤其刚才说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很多是发生在有鼻炎的人群身上的。那么研究呢，也是表明，我们说有一个概念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 嗯， 啊，有过敏性鼻炎的人容易发生过敏性哮喘。那么不同的研究在不同的人群中数据会有不同。那总体来说有一个区间，也就是说，过敏性鼻炎的人群中10%-40%容易合并有哮喘。 嗯，所以说还是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 有关系。 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这些过敏性的疾病啊，都容易找上您。 对，它在不同的部位表现是不一样的，在上气道表现为鼻炎，过敏性鼻炎，在下气道呢就表现为支气管哮喘。 嗯，好，那既然有一些朋友可能由于这个过敏性体质，由于身体的原因的的确确比较高发，咱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春天秋天花粉树粉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好预防，能够减轻甚至是不让它发作呢？ 对，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哈，因为经常在这个季节有哮喘的人，他会告诉你我的鼻炎的症状也特别重，打喷嚏流鼻涕鼻子堵的症状也特别重。实际上这个鼻子的症状重呢，往往给一个暗示，给患者一个预示，哮喘可能要发生，尤其是已经诊断哮喘的哈。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注意一些自我防护了，尤其呢是在这个特殊的季节，像花粉季节，戴一些口罩，然后注意清洗鼻腔，都是一个减少对过敏源接触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在家里边呢也要注意，如果是对尘螨过敏，勤去晾晒被子床褥，这样呢对这个减少和过敏源的接触有好处。另一方面呢，就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说，注意一下，注意休息，然后呢注意适当的锻炼，使自己的免疫功能呢得到这个更好的一个避免失调的状态，那也减少了哮喘的发作和鼻炎的发生。 好，也想问问您，在过敏的这个季节哈，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说到，这种变态反应科的专家都给了一个建议，说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季节有过敏的症状，有的时候你可以提前用药，这样的话来预防过敏性的症状出现。也想问问您，如果是过敏性的哮喘，我们能提前通过服用一些这种比如说抗过敏的药物来做预防吗？ 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的人群，用预防这个词呢是可以这么说哈，因为呢我到了这个高发的季节，而且呢有一些症状开始了，我就开始治疗了，所以呢可以是一个提前的预防性的预防样的用药。那么这个用药呢，但是呢和我们说的过敏性疾病里边的用抗过敏药还是两个概念。因为虽然都是过敏体质发生的疾病，但是呢它在不同部位，由于它的这种解剖结构啊和它的这个机制呢不完全相似，完全一样，所以呢它的治疗呢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在结膜炎，在过敏性鼻炎，甚至皮炎，都可以用一些抗过敏的药。对，但是我们的气道呢不一样，我们气道的这种过敏性疾病呢，它这是一种嗜酸细胞啊还有其他炎症细胞参与的炎症反应，而且气道的解剖结构呢有平滑肌，有气道黏膜，所以呢它这个治疗呢给抗过敏的治疗就不能够控制住哮喘。 哦，所以说想提前通过抗过敏的药服用来预防这种过敏性哮喘，咱们不用这样做。 对， 那对于 提前治疗减少它的这种重的发作是对的，但是刚才说的治疗手段是不对的。 不行，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细节，佩戴口罩啊，然后注意勤更换我们的这种床单被褥啊，这些方式来入手。那如果是这种过敏体质的朋友，那作为他们来说，这样的一个季节是不最好的方式，还是把医生开的这种比如说吸入类的药物随身携带就可以了。 对，它吸入的药物随身携带呢，这个概念也还不完全一样啊。因为我们说治疗哮喘的药物呢，实际上还是以吸入激素为主导的，有时候加一些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另外呢，我们还有抗白三烯的药物，这些呢是我们治疗哮喘的主导用药。但是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用治疗的这些药物不能够控制它的急性发作，不能很快的控制急性发作的症状。打个比方吧，我们经常看电视剧的时候，能够看到病人心绞痛发作了，那么可能会用速效救心丸，可能会用硝酸甘油，它能够缓解一下它的症状，但是它肯定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主要用药， 终极手段。 对，所以呢我们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缓解用药，我们是个短效的支气管扩张剂。因为什么？它很快用了以后很快就能起效，那让气道的这种痉挛得到缓解，使症状得到改善，但是呢它也很快失效。另外呢，从疾病的本质来说，它不能够使哮喘得到控制，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说在发病前，或者说在发病高发的季节，我要随身佩戴一支短效的支气管扩张剂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随身佩戴的概念，为什么我刚才没有完全同意呢？因为 它会意味着说我发作时候吸一下，不发作我就不管它。 嗯， 那么势必这样的患者呢，他的症状会得不到控制，他、 哦、 可能会有一个很严重的急性发作，需要到急诊室抢救，那就麻烦了。 嗯、好，也就是说，在哮喘的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这种的药只是临时性的，我们应个急。 对， 我们出现了这种缓解之后，还是得去医院找医生，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发作了，是怎么发作的，多么严重，医生给你说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药，这样的话长期的来治疗它，控制它。 对，随着我们医生对哮喘的控制的认识的增高，和所有的医生的这种治疗的这种规范化的均质化，还有呢我们对我们能够诊断的哮喘患者的一个规范化管理，现在能够看到哮喘的这种急性发作的病人就明显减少了。 嗯，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很早的时候就说过，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 嗯、 觉得哮喘是一个非常不好控制的。但现在来说呢，哮喘的治疗实际上随着大家对于哮喘的这种控制，包括我们说到世界哮喘日啊，哮喘联盟的这种综合的大家的均质化的这种控制和管理活动，都使哮喘能够很好的控制了。所以呢，我也是想就借助这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你要如果有气道的疾病，有哮喘，及时正确的诊断，然后规范的治疗，会带来好处。 好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有一些因素是不是会诱发哮喘？比如说有朋友问，抽烟是不是会引起哮喘？还有朋友问说，得了哮喘是不是不能下厨房做饭？像炒菜的油烟是不是也会诱发哮喘呢？ 嗯，的确，吸烟呢不能说是引起哮喘，但是吸烟人群中的哮喘的发生率会增加。 嗯， 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如果是这个哮喘的患者，他还继续吸烟的话，他的哮喘会不好控制，会更复杂。这个呢，所以呢，就说吸烟对气道的这种疾病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 嗯。 第二呢，的确油烟呢可能是哮喘诱发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们也还主张健康的烹调，是吧？不光它对哮喘有影响，对这个如果说一些我们叫生物燃料，就是像柴火、柴烟这种更重的一些室内污染的哈话，还会造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另外呢，大家也还会担心肺部肿瘤的发生率会提高。 嗯，所以说这些炒菜的油烟其实对于我们健康的伤害也依然是挺大的。大家别觉得好像无所谓，我吸的时间也不长，就做饭这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还是得预防一下。 对， 在我们说很多朋友这个做完饭了之后立马油烟机就关上，为了省电。再一个觉得声音吵，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炒完饭之后，虽然火关了，但是油烟机再多开一段时间。 对，一个是减少这种煎炒烹炸的烹调 方式 啊，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要省什么，也不要省健康。 嗯，好，这个油烟机咱们可以多开一会儿。啊，还有朋友在问说，得了哮喘是不是在用药方面需要特别担心？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类的药物会不会引起哮喘的发生呢？像药物引起哮喘会有可能吗？ 对呀，会是这样的。比如说很经典的，我想《潜伏》大家可能都看过，余则成给那个一个对手用了这个阿司匹林，是吧？那么一些非载体类的抗炎药，阿司匹林是一个经典，像还有一些去痛片这些复合制剂，它都是诱发哮喘发生的一类药物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叫做阿司匹林性哮喘，它往往这样的患者呢还会有鼻息肉，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呢一些疾病，那么贝塔一受体阻滞剂那会引起哮喘，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哮喘患者贝塔受体阻滞剂是最经典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高选择性的，但是呢它还是要让医生再指导一下更好。 哦， 所以这样的药物还是要注意了。 嗯，像您刚才提到的是阿司匹林啊什么的，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当中，有慢性疾病朋友当中用的比例非常的高。 对，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伙，我们再去看病开这些药的时候啊，留个心眼，跟医生说一下，如果有哮喘病史的话，告诉医生我有这个哮喘，看看这个药我们是不是替换啊，还是说减低它的一个用量啊。 对，我们现在医生呢就是也都是非常注意了啊，更全面的了解患者的病情，因为他人体是综合的嘛，不可能就得一种疾病，那其他的疾病也需要治疗，所以这个药物之间的相互反应，还有呢药物的这些禁忌症都是我们关注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药师的团队也在帮我们把关。 好啊，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个是徐女士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65岁了，说自己不咳不喘，但是去年呢发生过，哦，